一个悄然失踪的友人，牵出一段被深埋的阴谋，一桩桩离奇事件的背后竟然隐藏着一名所谓死而复生之人，真相扑朔迷离，暗影潜藏其中，而主人公江瑶是否能够破开迷雾，抓住幕后真凶，一场正与邪的较量即将展开。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暗界绅士》，作者火红森林，演播耗子。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第一章，暗影游戏。青年男子站在天桥下，紧张地看了一眼一旁穿梭不息的车辆，身体微微颤抖。 别再过来了，别再发过来了。 声声低语饱含着恐惧，从男子口中絮絮叨叨传来。只见男子的视线紧紧盯着手机的屏幕，似乎在祈祷着什么。然而，刚刚燃起的希望火苗很快再次湮灭。随着手机屏幕再次亮起，一条新的指示随之而来： 上天桥到中央位置。 男子的手顿时为之一抖，但即使内心极度抗拒，他的双腿仍然不由自主地开始移动，朝着天桥正中的指定位置一步步走去。自从开启了这场暗影游戏，他便没有了退出的可能。一开始只是因为好奇，以为只是网络上某种恶趣味游戏，但现实却是他已经摆脱不了那魔鬼般的短信提示，即使换了手机号码，换了所有联系方式，阴影依然如影随形，逼迫着他伤害自己，牵引着他一步步走向深渊，而且他没有任何拒绝的余地。 跨过围栏， 新的指示再次传来，再见到短信的那一刻，男子几乎要哭出来了。 不，不要！ 男子崩溃地大喊着，而他的左腿仿佛无视了他的意志，直接跨上天桥围栏。手机被扔在地上，男子腾出双手抓向围栏，似乎想要阻止跨越，但与他希望相反，他双臂却难以控制地往截然相反的方向用力。而伴随金币的实力，男子左腿也跟着跨上了围栏。 我不玩了，我退出，放过我，求求你放过我，求求你放过我。 男子看着天桥下川流不息的车流，拼命想要挣扎，却丝毫控制不了自己的身体，而地上的手机屏幕闪烁的那条消息则直接将他推向了绝望。 不行， 你在干什么？快下来呀。 一位路过的大爷注意到男子的异样，急忙想要过来拉住男子，然而还是太晚了。男子扭过头看向飞奔而来的大爷，表情惊恐而扭曲。 救救我，救救我。 绝望的呼喊随着男子单薄的身体从天桥上飘然而落。 又出事了，这都第几集了？ 一位青年警官看着最新传来的案件通报，叹息着摇了摇头。 这听说又是和那什么暗影游戏有关。 另一名中年警官一边说着，一边在电脑前忙碌着什么。 据说这东西啊，是外国传来的，参与者会根据神秘的短信提示完成一些特定任务，具体情况不明。好像最近几个案件的受害者都有参加过这个游戏，局里啊正在调查呢。 竟然还真有人会参加这种莫名其妙的游戏啊。 谁知道呢。 一声提醒的咳嗽声将两位警官的注意力从案件通报中拉回，他们这才想起还有个红衣男人正端着表格处在两人的办公台前，一脸复杂地看着他们。这是一个年轻男子，长得虽然算得上是清秀白净仪表堂堂，但那双眼睛总有点像是睡不醒的样子，再加上那头凌乱的头发，整体上与他还算干净的打扮产生某种奇妙的违和感， 与其说是个白领，说是个失意青年还差不多。 那个案情陈述表填好了。 青年警官清了清嗓子，从年轻男子手中接过表格，看了两眼。 为了找人才不小心误入，我们怎么接报说你是私闯民宅呢？ 青年警官瞥了眼这名看似平静的年轻人，冷哼了一声，那是误会。红衣男子不咸不淡地吐了四个字， 哼，是不是误会啊？我们自然会查。 青年警官显然对面前这名男子的态度有些不悦，但也没有打算继续扯皮，而是径直翻出男子的信息登记表。 先来核对一下基本情况，你叫江什么来着？ 青年警官凑近看表上姓名栏里的字，竟然一时卡了壳。姚，读音通遥远的姚。红衣男子用看文盲似的眼神瞥了眼警官，似乎对这种情况已经习以为常。江瑶。 哦，你字儿写清楚点嘛。 青年警官似乎有些尴尬，连忙转移了话题。 然后是年龄，今年多大了？ 23。 职业？ 无业。 无业？ 青年警官抬起头，有些惊讶地看了眼江瑶，又看了眼手中的登记表。 哟，华清大学毕业的，那可是国内名牌大学啊，竟然也会找不到工作啊。 江瑶垂下眼帘没有说话，而这样的表现在警官眼里却似乎是一种做贼心虚。 切，年纪轻轻的不想好好怎么找工作，倒是学习做贼了，真是白瞎这么好文凭。 青年警官撇撇嘴，一脸不屑。我再说一遍，我去那栋西区别墅是为了找人，不是偷东西。江瑶神情依然波澜不惊，然而那双看似睡不醒的眼眸深处似乎掠过一丝灵意，而年轻警官显然没想到面前这名秀气的男子竟然会迸发出这种压迫感，一时也不知如何接话，只能顺着问下去。 找人？找谁啊？ 我室友萧远。江瑶眼中灵力渐渐隐去，再次恢复了平静。他失踪已经整整半个月了，我查到他最后出现的地方就是那栋西区别墅。 所以你就偷偷潜入那儿调查了？ 青年警官放下登记表，十指交叉看着江瑶说道， 那栋别墅虽然现在是空置，但依旧属于别人的财产范围，你没有资格私自闯入。再说了，人员失踪你不会报警吗？还私下调查，你以为你警察呀？ 江瑶沉默着没有开口，其实他早在第一时间报了警，但怎奈半个月来萧远依然毫无音讯，眼看着一天天过去，他当然不能这样白白等着什么不做。当然江瑶深知这些抱怨的话在这里没有半点意义，于是便干脆选择了闭嘴。 行了，念在你是初犯，而且确实没在别墅里拿什么东西，这次就批评教育，下次可别再犯了。 见到江瑶似乎服了软，青年警官也顺着台阶下了。 毕竟这么好的学历背景，要是因为拘留在岸上被记一笔，那就太可惜了。 江瑶的身体微微一顿，但很快又恢复如常。他站起身，在签完一些必要手续后，便转身离开了警官办公室。 哎，我说这小子也挺倒霉的，那西区别墅自从建了一半烂尾后一直处于半废弃状态，谁出入都没人管呢。也不知道为什么最近那地产商突然派保安管起来了，这不那小子正好撞枪口上了。 青年警官望着江瑶离去的背影摇头说道， 不过他干嘛偏偏去那破地方找人啊？听说那栋别墅挺邪门的，不但死过人还闹鬼呢，传闻是栋凶宅呢。 这闹不闹鬼我不知道，死过人倒是真的，而且还是一周之前。 一旁鼓捣电脑的中年警官突然开了口，并把一张新闻网页展示给了青年警官。 九具尸体被发现，地点就是在 在西区别墅。 青年警官念着标题，神色顿时一凛，这难怪地产商最近派人看管那里了，就是怕再有人进去出事儿。 不止这点啊，你再看看内容。 中年警官指了指新闻中的一段话，意味深长地说道，这九个受害人全都是那个暗影游戏的参与者。高悬的满月在浮云的笼罩下若隐若现，迷蒙的月光下，一栋阴森庞大的别墅孤独地耸立在城郊的一角。与远处热闹的街市完全相反的是，别墅周围却人迹寥寥，除了别墅门口几名巡逻的保安，偶尔有行人路过也是步履匆匆，一副唯恐避之不及的样子。不过也总有例外，一道修长的身影悄然出现在别墅旁不远处的街角。只见江瑶冷静地打量着前方巡逻的几名保安，低头看了看手机上的时间，23:57，还有3分钟，别墅内值班保安将全部撤离。之所以能做出这样的判断，倒也不是因为江瑶料事如神，而是他提前黑掉保安队长的电脑，得知这西区别墅的保安队一过24点便会从别墅内部全部离开，仅在门口留下几个看守大门。至于原因尚不清楚，不过这对于江瑶来说倒是省事不少，因为之前没有料到这栋废弃已久的别墅竟然安排了保安，而被不幸逮了个正着。但这一次江瑶可是做足了准备，显然被当成小偷而经历了警察局一日游的江瑶依然没有放弃潜入这栋别墅的打算，而他的执着是有理由的。江瑶点开手机屏，再次翻出了那条他看了无数遍的短信， 小瑶，救救我。 发信人萧远就是江瑶那位失踪的合租室友，而收到短信的时间正是萧远失踪的当天。说起来，江瑶与萧远成为室友已经1年多了，相比人际关系较为淡薄的江瑶，萧远的性格则是要温和稳重的多，平日里对江瑶也颇为照顾，这点令江瑶相当感激。或许是因为两个人同样没有亲人，也同样都是独自在这座城市打拼的年轻人，在情感上多多少少有些同病相怜的感觉。对于江瑶来说，萧远是他为数不多的友人之一，也是亦兄亦友般的存在。因此对于萧远突然失踪，江瑶无法不闻不问。江瑶不禁想起萧远那宛如书生般谦和文弱的模样，以及那略带忧郁的眼神，而近期对方眼神中的忧郁似乎有种愈加浓烈的趋势，这会不会就是萧远突然人间蒸发的征兆？江瑶不知道，萧远从不提起自己的事儿。不过有一点江瑶很确信，以萧远平时的性格，绝对不会不告而别，更不会发那种恶作剧短信。如今他莫名失踪，而且还发来求助信息，那就只有一种可能，他出事儿了。当，午夜12点的钟声从远处钟楼处悠悠传来。正如江瑶所料，原本在别墅区内巡逻的保安纷纷撤出了庭院，除了留两人在门口值班室值班外，其他人很快陆陆续续离开了。江瑶稍等片刻，在保安撤离干净后，随即悄悄绕到别墅院后方的围墙，助跑、跃起、翻越、落地，动作干净利落，一气呵成。说实话，比起某个恶魔老太婆的特训，这种障碍在江瑶看来简直是小儿科的程度。而院内也没有看到滞留的保安，事情似乎进行得相当顺利。江瑶小心地站起身，朝庭院中央望去，只见一栋黑漆漆的别墅主楼孤零零地耸立在荒芜的庭院内，没有灯光，没有人烟，多少显得有些鬼气森森。而正当江瑶准备潜入别墅时，他却突然察觉有个地方似乎不太对劲。江瑶抬起头，再次望向远方那栋沉默的别墅， 朦胧的月光照映出别墅二楼某个黑漆漆的窗口，而那个窗口之后却见一个娇小的身影正定在那里，冷漠地注视着自己。